享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，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，给园林公主拜堂称亲。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，实质上心里跟油喷的一样。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4个时辰，能把人折腾熟了。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，好容易闹洞房的也走了，王宫里显得肃静了。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，在屋坐着独对一盏烟灯，心乱如麻。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，龙凤床，鸳鸯枕，公主去卸妆去了，没在屋里头，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，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，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。他心里在想，人这一生真有意思。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，这话巴嗒巴嗒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拿我田代彪来说，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，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，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，以后投靠大明，转战南北，方在九州，又来到塞外，本想到哪又跑到这成亲，这都是谁安排的？真是可发一笑。哎呀，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常茂在金瓶馆驿还着急呢，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？军师大帅不定多着急呢。这，哎呀，我跟这延陵公主，我们不是夫妻，这是演戏。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，不要人家，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；要人家，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。正这时候脚步音声，延陵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，轻轻地把门户带上，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，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